D100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香港人最不想就是我们做了人质，我们现在变成了占中行动的人质，那个行为，无论你多尊贵的高贵都好，到最尾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一个邪道的东西。我们就预了拉的了。 警察只要很快就可以清場，其實沒什麼影響到，就算一個七一大遊行，根本不會對於普羅市民有什麼大的影響。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兼涵、林毓華，監製黃德柱、周柏。早晨，早晨。 很清靜，為什麼呢？挺喜歡打風的，清靜。不過當然打風帶來很多不方便，對一些無家可歸、露宿的人士，或者住在寮屋的人帶來很危險。即是你又不關心香港經濟的損失？那些我不關心，我只是關心那些打風屋漏緊兼逢夜雨。 打風就影響很多人的，數碼港都，我們辦公室滴水，這些沒問題，這些小事，林毓華這些就等於梁振英說吃紅衣魚一樣，數碼港滴水，豪宅來的，這件事就不對，不要學梁振英，就在說煮紅衣魚，我們小時候吃紅衣魚都沒得吃，喂，紅衣魚不是說現在，你又不要這樣說，我們是吃牙帶魚，我們一說去當年吃紅衣魚，大哥去老爸，不知道是沙子還是什麼炸來的，很威風的，做警察，當年，我不管你們有貪沒貪， 起碼是政府工，黃家飯，吃黃家飯，當年有宿舍住，日日吃紅衣魚，吃到你這麼高大威猛， 還可以出入這個是督憲府， 港督府，幾厲害的，你現在就在說風涼話，人家在說黑社會、黑金政治、黑權政治，你就在說煮紅衣魚，這是什麼人來的？ 還有啊，暴風球不恐怖，最恐怖就是政治的壓力，暴風球政治風球是十級的了，所以我們叫十級自由風。問題就是說，講打風了，今天就是現在就掛爆風球，昨天我已經說一定掛了，這是普通常識，為什麼呢？我告訴大家， 不是我料事如神，又不用讚我，又不用說我厲害，什麼都沒有，那菲律賓厲害，不是，這是一個普通常識，一個叫全球今年最厲害的風，你就算在旁邊掠過，你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天文台，你為了市民的安全，你都要掛爆風球，我就用這個判斷，就用這個常識去判斷。 好了，那你覺得在昨晚凌晨， 應該今早凌晨1時40分掛，錯的，他應該在人睡覺前，是的，我覺得為什麼這麼鬼鼠呢？看到那個風，因為他昨天被我們踢爆了，我叫他昨天不要說得那麼死，level 4 level，我昨天已經教了他了，但你知道官都要死要面子嘛。 他就要挺到你睡覺，才掛，晚間新聞不是這樣說的，一直說在稍後的時間晚間就會有個公佈，我都以為最後新聞時間都不報告，搞到人瘋瘋睡不著，不是，我們都關心的，第一大家就盡量留在室內，因為這個是接近超級颱風，是很厲害的，不是，我都是昨天那句， 天有不測之風雲，這個風隨時可以轉向，你轉向的時候，正面側港的時候就很嚴重了， 現在說早上就要維持這個暴風球， 言下之意即是好像說然後就說言下就翻工似乎是有這樣的局了最重要是大家留在室內既然不用翻工留在室內聽心機了黏著我們D100我們希望今天的節目維持正常有很多同事都翻不到的我們只要職員翻工而已什麼叫主要職員呢我們一定要有 外面的帥哥是operator,我和你不懂推機的,但我預備都要搞一個訓練班,所有節目主持人都要學怎樣做控制員,自給自足,我們可以將帥哥的operator轉做其他工作,不用怕你有工作,不用推機。 另外監製一定會上班,今次是德哥,車周鵬回來,你的車Fanny回來,我自己回來,維持有限度的服務,我們有監製,有節目主持人,有控制員,保持不斷的廣播。 我們因為是一個通過互聯網進行廣播的電台因為我們不是一個主流電台因為我們是沒有牌的不需要牌沒有牌並不表示犯法是沒有牌是不需要牌因為我們沒有這個廣播牌照直到今天為止新聞處在黃偉麟領導之下就認為我們非主流傳媒就不向我們提供任何訊息這件事要追究的政府新聞處 你的責任就將政府的訊息廣傳到每一個媒體 有人肯跟你播,你不要理會他是一個地下電台好 只要他不是非法就行了因為政府就不可以跟非法組織交易不是像梁振英那樣我們政府還是有規有矩的公務員的架構但你說其他那些所謂通過互聯網廣播的電台或者叫做網台都好如果他有要求的 你提供資料的你一定需要提供的所以我林毓華你作為台長這件事我加上你這樣說我就深仇舊恨不禁就是撩上來我在一個網上的電視台的時候曾經主動在RTV的時候曾經跟新聞署他們的主管是談過我可以播一下政府的宣傳短片的API 他回覆我的答案就是他只是服侍那些持牌的廣播公司那我說這個絕對不對我想林毓華我就說在新聞處的工作的或者網站有他的工作的範疇是沒有這樣局限他的林毓華你作為台長麻煩你一會就找黃世侄寫一封信正式的公函 給政府新聞處天文台我們通過24小時在網上進行環球視像廣播亦是全世界第一的網台希望他提供一些資訊給多些市民這個對政府來說是他的任務如果他的回覆是No的話就麻煩你跟著去Ombudsman 新聞的不是買的應該說我們得到授權去播出給錢我就叫買的了這個世界不符合給錢的我就覺得應該給錢的一個買賣來的我們也播去新聞天地他就寫信給我們說新聞天地就不容許我們播我們照播他就準備告我們我們挺接律師信很久了但是香港電台就有一個圖書館 有archive 即是資料館的將過去差不多一百年他們將這些資料即是這些所謂節目的錄音帶全部存起來又全部將它catalyze 分類化提供給全世界不同的電台的 就是第一說因為你現在非法播在沒有授權情況下播放新聞天地所以現在我們準備採取法律行動在未曾採取法律行動之前即是我們不去撥亂反正不停播新聞天地之前是不會跟我們談任何合作關係的不過最後加了一句很過癮的我們的資料只是提供給一些非競爭對手 如果香港电台视这个D100为竞争对手,多谢你 真是多谢 一个每年用7亿公帑经营的公营广播 竟然视一个鹌鹑的D100每年的经费 少过3000万的网台认为是竞争对手 而拒绝提交一些公众资料给我们 哇,這件事是很厲害的,去到法庭。差不多了,他們的視野是這樣的。我們是香港電台競爭對手,都要說的,因為過去一直以來,香港電台的網台,通過互聯網廣播,在全世界的華人社會是排第一的。但我們最近超過了他。所以覺得很沒人。超越了香港電台。這個都是多謝我們聽眾的支持的。現在就8點21分,用了很多時間,就在說 香港電台和我們的資訊的問題現在仍然懸掛八號風球外面的交通很清冷清淡但是小心有棚架倒塌還有駕駛人士特別要留意有些很失魂的路人他是不理會 有沒有車路面就這樣在高速公路可以橫過馬路沒辦法有人趕著上班大哥你都不要在那裡命來搏今早我出車的時候那些街燈都未熄穿深色衣服的人再拿個深色的雨傘很拿命的如果我們稍微看漏眼 是會隨時發生交通意外的我們要體諒這些人這些人都是 搵食的有這個交通燈有斑馬線沒辦法趕著上家風大雨大或趕著上班很難才能回到工作我只是看到有人走路上山上班也有你要體諒駕駛人要小心我就說小心了但這個責任是雙方的這些人我就不會怪他們我只會同情他們如果是你如果沒有工作做 駕駛車不是趕著上班見到人可以載他去一程伸出援手人間有情停一停車香港不會人敢做我都不敢做你看到那個人拿著車趕著上班一定不是路粒你以為兒子怎麼會走出來打劫風波大哥你不是停車要不要車來一程我怕我嚇到他 不會的人家認得林伯見到你的樣子那麼慈祥你怎麼像老粒除了我們下面那個孫柏文他駕駛車很過癮的我有幾天跟著他尾他很過癮他第二隻手伸出窗外駕駛車但他又不是吃煙的 他伸了窗外我教車師傅要打手勢我就沒有留意他我不知道他駕駛波子是紅色波子我看到一條猴子駕駛為何伸了手出窗外我初以為是吃煙他又不是但有些人喜歡放在手踭的窗上他不是一隻手踭他一隻手踭太不安全他手車也很快但是因為車快手車就不是很厲害我回來撞到他 你知道我對這些孫柏文的人沒好感我說現在幾點他很客氣叫我七十一我們幾點鐘做節目七點半我七點半做節目七點三才上班我真是DBC才請你的哈哈哈哈說回打風大家要小心如果必要留在室內<笑> 如果是那些獨居的長者那些就注意門窗駕駛人雖然路人少沒有車 暢通就更加要警覺，因為隨時會有棚架倒塌、山泥傾瀉、樹木倒塌，還有學林毓華這樣說，有些人以為沒有車就在橫過馬路，大家駕車要小心。另外一件事我一定要說的，我們在Facebook都有個朋友，他說想去看浪，對不起，不要啊，真的，你如果作為自己有，我告訴你，你就不可以做一些這麼自私的事。 第一是看浪對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第二件事最慘要去救你那些人，大家都試過，有些消防員去救人，命都沒有，你死吧你死吧，你不要累街坊。這幾年好像少一點，以前我們在商台日子經常留意到，一遇到這些大風日子，很多人就去挖浪。 總之一個都是那句，麻煩你不要這麼自私，這些不是好玩的，遠離海邊，因為會構成對一些拯救你的公職人員的生命安全，這件事就不要搞了。今天要說話很多，慢慢說，因為我和林毓華你不要打算走。 我們隨時stand by，都沒有緊要，我們24小時廣播，當是回打風更。不過我想快活人這兩位主持人都有車，阿蕊有車，梁繼章有車，我想他們一定回到工，如果不然我和你頂下去。你不是安排車去接送他們嗎？我們是暗春台。 我現在在想我們的設計設計加上暗春在我們的那個D100的中間那裡暗春台就暗春台的了，你肯認的也好，不過有些人暗春就不認的，就像梁振英之流，真的梁振英就窮途末路，你現在看到一件事，我都說了，你將一些你直接喝令這個教育署 去對這個林老師趕盡殺絕，你令到擺教育署在一個非常尷尬的地位。另外你將監警會、警察投訴科又將他們的職能完全剝奪，將他們的公信力影響他們的公信力。還有你直接大聲 跟ICAC說你不要成為政治打壓工具，但這句話是對的，但你聽完他說你不要成為對糧粉的政治打壓工具，但現在糧粉正在涉及有罪案的人有很多個，一個叫張振遠，一個叫陳茂波， 還有這個叫劉夢熊，還有你自己個人，梁振英也是的，那你怎可以喝令ICAC不要成為打壓糧粉的工具呢？可不可以退休，有些人其實不在其位就不謀其政，有些人你要很尊重他，好像楊永強那些，他不會再說三道四，他還走在大學那裡 春風化雨，你看到林瑞麟放下屠刀去英國讀神學，當然這傢伙大家要夾著有野心，你看到廖秀東，人家一問到香港政府施政耍手夾令頭，這些人是值得人尊重的，但問題就是你那個退休的ICAC 副專員，你又叫什麼名字，郭文偉，你是走出來兇神惡煞，昨天還要再出來再說，你不在其位，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那個諮詢委員會在ICC很重要，主席司祖祥的狀態也是說的，我覺得硬正，司祖祥何時都硬正，他沒有官做的原因，就是因為他不能同流合污。 原因很簡單，情願有濫報都不好不報，這就是266366，現在改了電話號碼就是25266，就是要你去報，匿名都可以去報，還有一件事要罵郭文偉，我為什麼要罵你呢郭文偉，我告訴你，你就說人家違反了ICAC保密條例，密密實實。 當你自己在ICAC的時候 大家記不記得冼錦華案件 單單的做放料比報告做大龍鳳做大龍鳳那件事曾蔭培去到立法會拿一本周刊出來他不是撐伙計貪污他是說你為什麼要做大龍鳳不是要密密實實的嗎你說傳媒審判你郭文偉自己先做的喂今天就打到昨天的我就去為了做糧粉我都不知道他想謀什麼一官半職 走開了郭文偉你當然是過街老鼠本來你退休在ICAC 市民會很尊重你的你為香港廉政付出了幾十年的努力本來是有貢獻的但這些人是衰收尾的所以我們廣東人說話很棒的中國人什麼叫做收尾兩年就是連晚節不保香港人最不想就是我們做了人質我們現在變成佔中行動的人質行為無論你幾 尊貴的高貴到最尾的時候結果是一個邪道的東西我們就預料了警察只要很快脆就可以清場其實沒什麼影響到你就算一個七一大遊行根本不會對於普羅市民有什麼大的影響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 鄭兼寒、林毓華未有盡快這裏做事暗春台很簡單的昨天周庸去商業電台晴朗第一天出發跟戴耀廷進行辯論今天所有左報呢 視周庸為英雄就說周庸力奸戴耀廷回頭是岸大哥周庸化身為正義將戴耀廷化為邪惡這就是今天你看大公不是的你看南華早報我說大公不會一樣說一樣林毓華 大家有不同的立場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大公文匯將一個周庸可以化身為正義我想全香港你將周庸放在戴耀廷教授身邊正邪定分界人都會認為戴耀廷是正 就算不認為周庸是邪 都不會覺得他會比戴耀廷 更加正一看就看到不需要多說的相由心生等於郭文偉你看到樣子退休前和現在的樣子完全不同你看到施祖祥特首說有人濫用廉署舉報為公審工具廉署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主席這個委員會很大權的 所有廉署立案與否都經這個委員會主席司祖祥接受明報電話訪問時有人選擇高調來報案這就不關廉署事因為廉署不可以左右會不會造成未審先判由社會判斷但廉署有嚴謹的制度把關即是說就算未審先判 輿論審判那又怎樣有個委員會的嘛有個制度去把關的嘛所以亦都歡迎市民有任何合理懷疑就去舉報司祖祥強調一件事他說我寧願貪婪好過不報有時報了案廉署說不壞反而能夠查到另外一些東西不過曾經公開支持梁振英的前廉政專員 郭文偉就質疑現在有政黨文革式舉報作為自己政治show的一部份和輿論抹黑戰基礎披露受調查者身份這些資料是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第30條的對不起郭文偉你回家睡覺了真是收聲了你做副專員的時候做了多少場大龍鳳為什麼當日曾蔭培 和黎年要在立法會拍桌兩個抹面就是因為你違反了你年紀你自己違反了密密實實的那件事你自己帶頭去做這些大龍鳳現在倒回頭就說文革式誰在搞文化大革命現在是梁振英搞文化大革命跟當年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一樣為了保住自己的權位就去搞文化大革命 今天你看信報,紫地不留人 已經認為香港不是一個可以安居樂業的地方 就是因為有梁振英在搞文革的批鬥 還有一件事好笑 你現在那個梁志強,立法會議員 梁志祥,新界佬梁志祥 他說我是有叫那些鄉紳 因為我責任要通知區議員 但我沒有叫他拖馬來的黑社會大佬叫人去做事要叫人吩咐拖馬嗎你根本看到那些全部是黑社會最好笑就說告人歡迎告不過我們鵪鶉都不告我們他只是告蘋果我現在歡迎他告D100我們本來就叫了昨天就叫了這個 我們監製,昨天完了節目10點半 我們就逐段播就行了沒問題的你只要聽聽剛才那段說話你就知道還有我絕對不喜歡他的身體語他做什麼事叫搭著人家膊頭攬頭攬頸誰跟你這麼老友老死你我告訴你這是Body Language你這就叫Control Freak他要控制戴耀廷控制是動物證明他是有控制病態的人 周庸很毛很貌山沙室現在更加不用說了現在我告訴你上游心生周庸以前也是壞的現在更壞他告過我的他以前的前妻做大律師告商台你記得當年余曾說息事寧人要我跟他道歉就不要搞那麼多事因為我們剛剛才打完一宗官司我說很不順的 你去道歉就道歉我說不會道歉對嗎周庸現在又試過我現在就沒有那個叫余曾的人左頭左勢現在人家的態度是公關高手國泰董事很厲害周庸就要多謝各位創造奇蹟幫港出聲現在做了五天 已經有超過6000個like了喂我們那個鵪鶉節目姚青如叻過你啦怎麼怪獸直播室六天做了五天差不多過萬了大哥多謝要不要多謝你整個國家機器在背後支持你大把水喉你才得6000個like回家睡覺你看看王維基多厲害 人家嫌谷到上6萬了 所以你不要以為自己很聰明因為中環佔領中環的fanpage 1月16日成立 到現在差不多半年有多了才得5000個like 他就說我五天就有6000個多了你1000個like 很簡單我現在呼籲我們自己友我們有7萬多個like即有7萬多個自己友麻煩你了十分一人去幫拖你又經驗你了全部麻煩你去佔領中環 去那個叫OC 不知道OC什麼的王德全麻煩你打個網頁出來 放上Facebook 好像OCLP OC就Occupy Central Love and Peace Love and Peace OCLP Facebook那裡 麻煩大家給多些like 今天一天要超過一倍 起码要去到万二， 否则就不收货， 我就不收货了。 如果你想是周庸得逞的， 你想看到个衰样， 那种嚣张法， 你想挫一下锐气， 麻烦你今天将这个 OCLP 谷到一万为止， 给点颜色去看看， 一天就过你6000， 加多6000个， 即是去万二。 唉， 周庸呢， 他都不知道什麼叫佔領中環，那些破槍論就比爾不倫。你香港現在就妖孽當道，你看到的，你看到這個國民衛的，我就希望那些記者就不要再拿他的舊相出來，因為上游心生， 你拿去以前在ICAC做副專員的相出來， 看到有個正氣在那裡，看到黃氣在那裡。 喂， 你現在找他的照片出來， 麻煩你找一下今天的照片出來才行，對不對？你想想梁振英，現在我們的Facebook很多梁振英小時候的照片，很可愛的，但是看他今時今日的樣子，可以有天使都可以變成魔鬼的，不要拿他以前的照片出來，麻煩你拿回現在的照片出來，你才看到什麼叫上游心生。 周庸就說香港人做了人質，我就不知道我們香港人做人質，我們是被梁振英逼了我們做人質，一個梁振英飆了700萬人心，其中有些人有斯德哥爾摩症，所以就很喜歡梁振英，那些糧粉就全部有斯德哥爾摩症候，我們那些沒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的人就大哥很辛苦。 你現在我被你在香港禁錮了我們，你搞到香港亂了，你現在在搞文革，你就希望暴動，你就希望呢，現在你看梁粉報得了，林德華，梁粉報最好的了，梁粉報就爆料的，他說特首反擊戰呢，目的呢就是怎樣呢，想在政改之前呢，掃除啲歪風，這個梁粉是這樣說的，他說特首梁振英日前在天水圍的言論， 就好像炎夏的平地一声雷，有亲中人士解话最好啦，在推出政改咨询之前，特区政府有必要打这场反击战，以肃清歪风，并且显示政府管治的权威。那你就看到了，这一份就是梁粉报经济日报那个副流营，专爆他们自己的资料的。 你看到的，他意思就是说先发制人，梁振英走去凶神恶煞，接着拖埋马，他给点颜色你看，就说我做政改的时候你就不要搞事，否则分分钟有流血事件出现。他是这么说的，对不少市民来说，林老师只是个别事件，风波亦逐渐降温，就不了解为什么会触动到梁振英的神经呢，搞到要下令教育局局长吴克俭交报告呢，咁讲，于是乎呢，佢就爆料啦。有建制派人士指出，即系梁粉啦，早喺前特首曾荫权嘅年代，泛民尤其系社民连或者人民力量嘅支持者，不时喺公众集会上挑战警权，不断消耗警方执法嘅权威。今时今日，梁振英要打反击战，就向对方表明会撑警队执法， 亦都不容许廉署成为政党打击对手的工具。梁振英今次强势出手，官场中有不同的声音，就好怕激起矛盾。不过梁粉里面就很多人支持梁振英这样的做法。另外一个亲中人士都认为，建制派以往事事忍让，很少与泛民冲突，令到对方以为建制派理亏， 近年得寸进尺，近期的冲突其实是沉默大多数的反弹。至于天水围咨询场外出现的大混战，引起社会很大的反响，有部分建制派政权人士都担心影响政府形象。不过有些亲中人士就反驳，这场混战向时地区势力有金毛青年，反对派亦都有类似的好战者，大家应该看清楚，即使地区势力 不派人撑梁，咨询会肯定都会乱的了。与其让对方单独表演，不如 你一个较量这些才叫歪理是有些激进民主派去踩场去捣乱那你就找保安你大把钱请保安警察出动不是叫你出动黑社会嘛喂还有公理的世界我都不明白一件事原来这些叫做我你 有班人去捣乱我就找黑社会来捉你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新界班黑社会会帮梁振英站台就是因为要维护他们的锄头绅士利益还有他们的寸剑几万个寸剑你当日在曾荫权的政权的时候林郑月娥就说要拆掉所有这些 现在波叔周身都不行何时有时间去做这些事不关波叔事林毓华你又不要查你哥病现在你梁振英和林郑月娥就是知道你要拉拢新界这些乡市势力这些黑社会势力就这么简单香港就变成一件什么香港原来进到新界黑社会话事你的锄头绅士话事这个政府就乐见其成 你就助长你的歪风了你明白吗现在这个就是无政府了由黑社会去管这么简单的所以为什么今天纪晓峰呢这个信报的专栏就是香港已非九流之地香港已非落土是令人很沮丧的现在我们是被梁振英挟持了你明白吗 那个网页就是OCLP麻烦我们那些自己有麻烦立即在今天之内起码给一万个like你就告诉周庸你六日有六千个like我一日在D100暗春台一呼百应之下过万给你看看今天不知所谓 你看到这个国民委说什么立见高下真的情愿滥暴都不要不报你譬如很简单你看到有人鬼鬼祟祟在你家门口走来走去你是不是应该打电话去警察说有可疑人物在我家门口出现谁知警察人来到就逗了你的人查身份证搜身原来他在 是个stalker来的他为了酷煲在艇女仔的或者艇男仔喂你都要报对吗这个就是公义这个就是一个市民一个良好市民应该做的事至于你说廉署密密实实不要做大龙凤是你廉署自己搞出来先的喂近年来廉署为了要证明廉署仍然有存在的价值 不停做大龙凤以前拉人为什么清早拉人呢半夜三更天蒙光就拉人就不想被人看到还有就是当事人那个时候是最软弱的都不是原因其实就是不被人看到密密实实现在不是通知了记者就去做大龙凤所以你国民卫收声其身不正 是你自己廉記做了先的就算我不理你什麼密密實實又說是違反什麼條例喂我去報案我有權告訴人的喂我為了自身安全起碼知道我有什麼事人都知道發生什麼事還有最後都是那件事還有那些是公眾人物真是那個是舉報人是有濫用的告他拘捕他還有一件事現在他投訴那些你梁振英就說 用來打壓政治工具打壓你的糧粉喂你那些是問責官員來的你那些是行政會議成員來的我當然要告訴人為什麼不告訴人你做什麼公職人員公職人員行為不當對嗎所以現在社會在梁振英領導之下我們是被領導的最重要記住 我們香港已經玩完了如果梁振英繼續續下去香港只有玩完了一句說完說回今天打風我們就會有些不同的節目安排可能會有些因為看看 风会不会吹正但我们这一百就会维持正常广播所谓正常广播就一定有声出如果下午继续打风有些节目主持人不出现我们又可以安排特别节目另外也有些节目安排要宣布因为我们昨天6点钟收到邝永轩 卡文通知由今天起他不做飲食麻辣素我覺得是對的公道的因為為什麼呢你不可以說鄺榮孫做完順義城之後跟著直落再做飲食衛食麻辣素這樣是不健康的所以我們是體諒的我就會 如果鄺榮孫不回來的話我們聽新聞那班節目安排鄺榮孫昨天6點打給Fanny說他今天開始不做餵食麻辣素因為我都理解的因為你做完順義城接著再做麻辣素 有些吃力的,還有也沒有時間準備,或者跟節目主持人溝通,所以鄺榮孫請辭了,這個節目不做了。同時也給了訊息我們,本來星期五,劉世良和鄺榮孫,兩位言抗例負責,他說都不做了,以後都,因為我也同意的。 因為他又要做順義城你做完順義城三點到四點四至五就餵食麻辣素五至五點鐘到八點鐘就是十級時候風有些吃力的鄺榮孫這樣做就給了我一個提示 因為其實Morris,我輝都經常提醒我的 他是不希望我們節目主持人一天踩幾個數的所以你也是的以後我們都是盡量每個節目主持人在一天之內最好都是做一個直播錄音我們不算如果有錄音節目就知道如果你同時做兩個直播也都有些混亂這個會是對聽眾都有些角色混淆和矛盾 譬如做一個嘻哈節目做完就像時事好像隔拳那樣沉澱的所以我們都盡量安排以後都是一個節目主持人在同一天裡面最好都做一個節目明白一個live的節目即是現場直播的節目多謝鄺榮孫提醒了我們這件事台長撥亂反正 所以可能你要做多幾天以後沒得休息了星期五就看看誰做這個霎時間鄺榮孫失驚無神今天要找人頂住那個十級自由風衛食麻辣素我可以做的還有今天星期五都要找人 但我們一定不會令到節目質素有所影響好不好明白你記住我們不要經常做完快活人又走進去做夜獸什麼時候啊做完快活又做禽獸不行的知道嗎快活人現在都暫停了還有節目不要多過三個人哦知道所有節目盡量是兩個人做節目主持人好了 知道我們都有些新的節目安排沒多過四個沒多過三個你又想做什麼現在怪獸是三個還是五個三個沒多過三個知道了回去拿料了明白我又預備下一節了香港人最不想就是我們做了人質我們現在變成佔中行動的人質那個行為無論你幾 尊貴的高貴都好到最尾的時候結果是一個邪道的東西我們就預料了警察只要很快脆就可以清場其實沒什麼影響到你就算一個七一大遊行根本不會對於普通市民有什麼大的影響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你看到戴耀廷一个谦谦君子，对我来讲是一个书生论政，根本是一只鹌鹑来的。喂，你要搞占领中环，你要公民抗命，就算对公众制造成这个不方便，有什么问题？认了你怕什么？喂，你占领中环，你一定会影响到市民的。是啊，那么怎么才行？用不着这么，这些人就太谦虚。你对着周庸，你对着周庸是一个这样邪恶的人，你根本就不是他对手来的。不过好在这个世界有一样叫公义，有一样叫公道自在人心。我们可以听一下昨天呢，他们在商业电台即是 对话 那段对话，我们整理好了。不过在听这段对话之前呢，我们电话旁边就接通了一个社民连 的成员，他就有份呢出席这个，即是有份在那天出现在屯门 天水围那个这样的 即是梁振英搞的大龙房，他亦都是被人揼的其中一个。 我们要了解一下，究竟在场的警务人员呢，是有没有及时采取一些适当的行动呢？ 这位仁兄呢，就是着，如果大家上 Facebook 都看过的了，就是着红衫，被人揼，那位后生仔。他就叫做 Benny 的， 是先问一下 Benny 先。 电话旁边就有 Benny。 Benny 早晨，早晨， 早晨啊 ，Benny。 你好啊 ，Benny 啊， 你冇俾人打到内伤啊嘛？ 咁又冇。 有冇验过伤先啊？ 冇，因为其实当时咧，我就系主要系护住另一位我哋嘅社民义工。咁其实就我自己就唔系受咗好多啫，虽然都系有俾人前一个 deck 噶啦，咁但系就另即系嗰位朋友受伤啲，所以就佢去咗验伤，我就冇。 O K， 嗰位朋友系边位？ 就如果喺相嗰度就系一个白衫嘅肥肥地嘅男仔啦。 哇， 系啦， 都系你哋嘅自己友嚟噶系嘛？ 是啦是啦。 好好。 那你可不可以讲一讲多日的情况？你就是社民连的成员啦。 是啦。 那你就没有入场的。 是啊，没入场的。 你在外边，那就在外边，那发生什么事呢？由开始到结尾，或者你简略地讲一讲好吗？ 好啊，其实就是在论坛的社区堂正门外面呢，由开始到结束咧，都系附近系围住系几百个系梁振英支持者噶啦，咁系不断咁系即系叫嚣啦，即系闹我哋啦，甚至系有好多次咧系有啲肢体冲突发生嘅，即系哪怕系未俾人打之前，都系发生好多次。 即系都好多系人凶你哋噶啦，即系已经系嘛？ 系啦系啦，咁我哋真系反对梁振英嘅示威者咧，大部分都是在这个示威区里面的，即是警方呢就设了很多重的铁马的，是的，围住晒。咁其实我哋都很乖的，即是大部分都是在这个铁马里面。咁而一些即是支持梁振英的示威者呢，就在示威区外面。咁当然就中间就。 那些人是不是着有黑色 T 恤那些人啊？ 黑色 T 恤 部分啊。 还戴晒口罩的嘛。 是啦，是部分就是好清楚戴口罩嘅，但系都有好多咧系唔戴口罩嘅，其实系啦，佢都唔好怕。 咁收尾开完会之后就开始乱啦，系嘛？ 其实系咧，论坛结束之后 啊，即系结束之后就开始乱啦。 结束之后咧，咁我哋嘅社民成员十几廿人咧，就系其实系谂住咧系行过去后面嗰度咧，就睇下可唔可以送阿梁振英车尾嘅，因为梁振英嚟社会堂嘅时候就由后门入嘅，咁我哋喺正门，咁完全系见唔到，咁想示威唔到啦，咁走嘅时候谂住睇下可唔可以咩啦，即系埋到少少啦，咁我哋去到后门方向嘅时候咧，咁就嗰大班嘅梁振英示威者咧，就都几有系统，又好有意识咁样去拦住我哋嘅，其实，咁就唔俾我哋去行啦。又而个情况就系咧，其实当日嘅警方咧系即系嗱，即系围咗好多铁马，即系将原本天晴村嘅都算系宽阔嘅路咧，系变成一啲好窄嘅路。咁所以就佢哋即系 我想都有百多人有意識地圍著我們在不同的路變成我們其實走不到了當然就是圍著我們的時候都依然是罵我們垃圾、廢青、漢奸、酒狗通常就是這樣的年輕一點就說垃圾、廢青老一點就說是漢奸、酒狗有沒有人說粗口 當然有當然有你不用說了那你被人打的時候分開我們因為在正門外面的時候其實已經有幾次衝突了其實我就想問這件事你在衝突的時候警察阻止了什麼行動呢其實他盡量嘗試分開我們但是有些很奇怪先講在正門那裡在正門外面我剛剛講到其實幾次衝突 但是他那個對待是有些不同的因為我們示威者就在示威區裡面因為是奇怪的警察的方法我看到的就是他會設立了很多所謂封鎖區用警察作為人臉甚至同時他會收窄示威區原本我們示威者可以去別的地方但他會嘗試在你不讓走你不讓走但是對於對面支持梁振英的示威者他們可以走來走去很自由即是有兩套標準的如果支持梁振英的就自由行 反對梁振英那些就會被控制當然警察的說法就是保護你們其實他們都是保護你們你知道那些黑社會來的大哥每個人都大隻過你們一個長有兩個制真是一長兩制挺好這個就充分表現了梁振英的解釋但是去到我們被人打的時候就更加清楚了我剛剛說到我們想去後門的時候就攔住了然後我們有部份成員就因為被警察是攔住了其實因為那條路很窄我們前面就被警察所謂圍著包圍了保護著但有四五個比較年輕的成員就在警察的所謂的保護線外面他們要求跟我們匯合但警察就不知道為什麼不理可能是軍裝 不覺得他們是我們小路的審問成員所以就不理所以他們那四五個就繞到天晴村的另一條路走走到那邊有沒有被人打的就是他們被人打先所以就這樣說他去了天晴村的小路而那條路相對地是比較少差人一點的 就開始被那些梁振英的支持者去推撞、去罵當有些年輕朋友開始好像不是辦法不如我們走快一點走快一點的時候對面那些人就開始追打他們其實我原本是在警察包圍著離遠看到我們有些自己被人打 在追緊即是跑緊我就想用找方法兜路回合他們到我去匯合他們的時候其實已經是不斷推撞有些拳腳的來往有些肢體衝突了我嘗試去中間分開他們開始在這個時候我看到白山的義工開始被人一拳打他們一拳打到頭上如果一早他們被你們匯合就不會有這個混亂場面 什麼話? 如果警方被這班穿T恤的朋友 跟你們在示威區裡面匯合的時候就不會出現這個問題他們不需要繞路是啊沒錯我想問你 在你們被人打的時候有沒有警察在場其實是如果你說第一時間的時候最近的就沒有但是其實就不完全是會有的因為其實在場是周圍都有很多警察那你有沒有呼叫求助呢當然有其實我們另一位 譬如你叫了救命之後警察有沒有走過來 當然是及不及時就看看警方怎樣說，那有沒有拘捕那些人呢？當時是沒有的，真的沒有的，打完人就走過來做教鄉勸交，然後拉開他們，然後就跟著就把他們拘捕了。我再說清楚，就是當我們分開了兩班人，年輕的班的朋友其實我們有個職員時候是晚期，見到細色不對路， 就已經即時打到給我們另一位成員申建成，就申建成就立即跟警司說，要快點去跟他們阻礙他們，因為好像就是打架了。那個警司都是OK，是盡責的，他都立即嘗試帶著多些軍裝過去攔住他們。 到去到然後嘗試擋住白衫朋友不用被人打，大約是維持了半分鐘之後他就帶著軍裝過來分隔開我們。但那個情況又是這樣，那你們當時警察的時候你有沒有指證某一個人或者指出哪個人打你們，有沒有向警察？因為其實那個場面已經混亂了。 一來混亂，二來其實是不用指證的，當他們的便衣和軍裝來到的時候，那班的良徵持者其實是一開始都沒有停過的，甚至是他們在警察人面前 照打，依然是想純粹打便衣的。我想你們應該去警察投訴科投訴。 其實警察其實那班白衫朋友都已經去了報案，報案就是被人打，但與此同時你也可以向警察投訴科投訴，在報案的時候同時投訴。你現在投訴警察是不需要去警察投訴科的，在任何警署都可以做的。你就說我要投訴，如果你最好有警員的編號， 投訴去疏忽職守，但說真的在那些情況上，大家都知道警察投訴科其實是無牙老虎。不是的，警方有壓力，因為他投訴了之後，他要將這些個案交給監警會，監警會就會就著這些個案去看。另外你們社民連，你們都知道，你們也可以要求約見監警會，就這件事向監警會 詳細解釋當日發生什麼事，這些你們可以考慮的，好嗎？你們曾經打電話給曾建成，曾建成跟警官聯絡過，那個可能會是在場的其中一個指揮官，你起碼可以投訴他，就是他在這件事上應變做得不好，是不是？其實比較嚴重的是 即是說不及過來，這個都可以說他們是個報復問題，其實是小事。最大的問題就是當我們分開了我們的時候，他都只是分開，是沒有在場立即拘捕任何的人。所謂職守，所以阿Ben，我就跟你說，如果你認為警察疏忽職守，你作為一個受害人，一個市民，你是有責任去舉報的，知道嗎？ 你不要理那個監警會，不是這個Capco，即是警察投訴科， 你認為他沒有牙老虎也好，自己人查自己人也好，但你都要去投訴的，因為起碼還有一個監警的制度，好嗎？多謝你，你沒事嘛，看鐵打？不用，好啦，小心啊，以後，現在真的以前去示威抗議就很安全的。 現在梁振英要做到這件事，就是所謂特首反攻戰，他就要告訴市民，尤其是良好市民，你不要去這些地方，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如果你參加遊行抗議示威，隨時會被人打的，隨時會流血的，隨時會有衝突的。這個就是他要造成的現象。 多謝我們的聽眾，繼續努力，我們有很多自己友已經上了OCLP這個Facebook，那裡就like了佔領中環那個 那個行動 現在去到5493 不過距離6000還有一段時間 繼續我們多一點 本來是多少的 50多 我們有聽眾說已經多了400多了是的五零多因為富百應今天起碼要過二萬你過二萬我最多叫清唱歌是這麼多的叫清同周鵬彭州大合唱 不是開玩笑因為這個周庸沾沾自喜就認為自己搞了那個叫做幫幫香港6日之間有6000個like一天1000個老鼠跌落天平其實我們聽眾這一百我們有7萬多個like即是有7萬多個人是會使用Facebook的 麻煩你們去一去OCLP,還有告訴澳洲幫聽,將OCLP的link放在我們的主頁上,叫人一起去like,將OCLP谷到2萬個like。現在香港就進入所謂 無政府或者一個叫做分裂的情況撕裂今天信報的紀曉峰就講到七年的暴動亦都講到今時今日這種文革式的社會的撕裂對抗已經令到香港成為一個不是我們可以 安居樂業的地方,這件事令到我們痛心 我們已經將OCLP 其實叫OCLPHK 全名OCLPHK 那個Facebook的連結就放在我們Facebook那裡 如果大家高抬貴手 就麻煩你去一去OCLP那裡HK那裡D100的主頁那裡就找到我們立即去看看有沒有我們自己都拉了一份順便就拉了我們這個風波女茶杯如果被阿青就好像周庸那樣又經常在那裡說自己好碰那你不要搞內部矛盾吧大伯青城叫搞這些事人做初一你不是要做十五的是不是 不是叫人like就沒問題他首先叫人like沒問題但你不要又再點清了青城要過我們他還有一個鵪鶉馬仔鵪鶉馬仔叫阿通他又唱歌又扮女人就騙你關我事聽眾我們派彭州出去他都可以扮這些扮老的不要啊我已經警告了他們了我跟阿通說了這些比較低俗的事不要做 OK 香港人最不想就是我們做了人質我們現在變成佔中行動的人質那個行為無論你多尊貴的高貴到最尾的時候結果是一個邪道的事我們就預料了警察只要很快脆就可以清場其實沒什麼影響到你就算一個七一大遊行根本不會對於普羅市民有什麼大的影響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我們是一個鵪鶉的電台但我們一呼百應之下這個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OCLPHK 的 Facebook 在10分鐘內升了超過1000個like現在應該已經超越了 周庸那個邪惡的幫香港去死的專頁的like應該超過了他都是六千但我現在已經叫了澳洲幫我們一會兒會做一個專頁 放在我們D100的Main Page 在我們的專頁會有一個 OCLPHK的專頁 大家繼續去like希望在這個星期內起碼我們鵪鶉台的7萬多個like都可以過去過了給他們如果我們加多7萬5個下去他就有8萬多了一呼百應現在已經有608了下一秒鐘又會繼續 繼續上升，我們現在就挑戰周庸，你儘管找多些五毛黨，花多些錢，大家去鬥like，這個世界沒有的，我們是真心的，有錢使得鬼推磨，你可以這麼厲害，14億like都可以 14K like都可以,你可以找14K like,你可以立刻今天找14K出馬,14K like都可以,對嗎?大哥,你周庸,你醜不醜,你說這些話,已經自暴其醜,真的不知道真理必勝,正義長存的,所以人未在商台做過,未聽過余真這四字真言,零舍不統。 不知道什麼叫真理必勝,情義長存,唉, 所以我現在再呼籲大家去OCLPHK的Facebook那裡, 盡量傳出去, 找多些朋友去like了他, 人家清6日有1萬個like,讓他清他教訓一下好過,對吧?所以現在已經6971已經去到,快破7000了,所以我們鵪鶉台一呼百應都有作用的。今天很多人在網上聽我們的節目。現在說回這個,文匯報,真是好東西,文匯大公這些調查,有75%支持特首的。 如果真的有75%支持特首責成這個吳德典為教師教操提報告，這個梁振英就不會搞到今時今日他的民望負數的陰謀，所以我昨天跟周鵬說他真的眾望所歸，他簡直是醜。 我這個特首就應該立即辭職,即是以借香港人,如果你真是為香港人服務的話,最好的安排就是你辭職,你辭職與此同時,就當然帶你的朋友走,這個不用說了,你那班是狗屎垃圾,根本有什麼資格去做行會,有什麼資格去做這個 即是所謂這個文澤官員,689的民望正值是-31%,又比上一次又再低了6點,真的。你還有看到這個劏房波,他那個民望是創了新低的。是-45%,比上一次跌了19個點的。還未曾有 屯門這件事發生了,如果現在再低處未算低,再做最新的調查,梁振英又跌了,一直不斷跌下去,只有沉淪的,梁振英的確,不論你是支持梁振英也好,不支持梁振英也好,有一個問題你要想想,什麼叫香港是我家,我們大家但求香港 在香港安居樂業,你梁振英就不要來搞鎮了,你搞回香港,究竟對他個人有什麼利益呢?不過他可能有利益的,因為他預備去英國的嘛,對他來說是垂死的一局,他死定了,我收到風說好像說他已經知道了,正如昨天吳明林說,his day is writing on the wall,就是不是都走了,現在他就要拿著數,看看有什麼安排,看看可不可以一上海圈,給個黃金降落傘,鑽石降落傘,拜拜,好像他契弟佬,董建華,去上海圈幾幅地,如果有得圈的話,有樣東西我看了就很開心的。 美国纽约地区法院前日裁定了纽约市警方绝查疑怀疑人士搜身的政策是违反美国宪章，经常针对美国的黑人和拉丁裔的居民，下令委派专人审查，纽约市市长彭博就说他会上诉的。 其實我做了監警會三年，我第一件事進入監警會，我就要求警方提供一些數字，你每天在街上警員絕查所謂可疑人物的身份，是甚麼人來的呢？是否真的可疑人物來的呢？還有這個手身，你知不知道一年超過240萬單？這麼厲害。 我就跟著問，我常常在街上我就很八卦，我見到如果是警務人員穿制服那些，就去對一些可能穿得時髦一點、可能染頭髮的年輕人，就要他拿身份的時候，我就站在那裡看。你那麼多事，是不是守著你？240萬次，我就要求警方提供一些資料給我，你就說這些手身是有必要的，可以阻 可以阻止意外發生，我問成功率有多少？你猜540萬次有沒有5%？1% 有多少個是立案的，即是去法庭的，他給不到數字，還有去到法庭有多少個是定罪的，我只是告訴你是少到可能千分一萬分一個機會，0.01%一點都不奇怪，所以我就覺得香港你浪費警力去隨街搜身，又影響了警民關係，我覺得就沒必要。現在看了紐約這件事，我又震震有詞。 這個美國一個聯邦法官在星期一裁定紐約市警察在街頭攔截搜身 Stop and Frisk 我們香港也有 Stop and Search 的做法是違憲的，而最嚴重的就是被絕查大部分都是沒有犯事紀錄的非洲裔或拉丁裔人士，即是有色人種，於是法官認為有種族歧視之嫌，法官宣布委任獨立監察員改善搜查政策。 香港你是絕什麼人呢？你不會絕那些新界佬的，你知不知絕什麼呢？就是他們眼中的警察，眼中的所謂粉青，粉青，就專欺騙你英仔。那我衣飾時髦一點，我染髮，不表示我就是有份。另外你知道我們以前主持風波在茶杯的時候，有些聽眾打來，每日 去中環上班在LAMARK那裡，你記不記得那件事？有個OL天天都給警察搜身，不是搜身，天天給警察拿身份證，然後跟他聊天拿去電話，這類的，現在就少了這幾年，你不停地搜人身，而且對阻礙罪惡的發生是杯水車薪，你這件事只有影響到 香港市民和警民關係更加惡劣。大班人多句了，如果你問開的時候就問一下他平均每一次做這個行動花了多少時間。你首日拿身份證，然後檢查警署，我想查一個身份證起碼5至10分鐘。是的，他走必的，這5至10分鐘，如果因為他做這件事是無謂的， 而是無法阻止在前面在沿途的行必的路線有其他罪發生，最大惡極。那天在屯門有一群戴口罩的人在叫囂說粗口，一看樣子差不多已經知道是黑社會背景，當日為何又不查這群人的身份證呢？是不是應該查身份證呢？但我相信警察不敢，因為一查他身份證的時候他就說 我來幫梁振英，可能答案是我來幫梁sir，不知道是誰梁sir，不會叫梁振英梁sir，那個叫大佬吹雞，我就走來。說起吹雞，網上我們的朋友說 大班你叫大家去幫忙給多些like，給個OCLPHK 不要用吹雞兩個字，希望我們的同事立即快脆。我們不用吹雞的，誰用？有啊，有個這樣的。我們說了OK的，寫出來，寫著大班吹雞。神經病，你現在當了我是梁志祥？ 快點改名。我叫鄭兼寒，麻煩立刻。 快點改名。 Edith，這個黃德全。 這些人狗口長什麼出象牙 咁難聽嘅擺上去嘅呢個同我改咗得唔得可以edit嘅知唔知我唔識edit喺邊度喺邊頁啊你話幫我聽啊林一華係真係發俾你聽我你又唔知自己去咗邊頁係一呼百應嗰頁啊亦或係風波你茶杯嗰頁啊風波你茶杯嗰頁哦咪邊度啊我睇唔到啊林一華我頭先見到嘅我唔會眼大自己有行公義一齊like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就是這個facebook.com/OCLPHK 就是這個沒有吹計接著下面我們一起roll下去那些是不是我們聽眾寫的不過我看到黃德全的樣子就是他寫的他現在走了出去改的不過不要緊總之大家知道現在 應該快要過萬了所以這個世界叫做真理必勝正義長存如果周庸那麼厲害你就賺14億賺14億 不懂上Facebook的那就不懂上就沒辦法了這些Facebook是給一些所謂Facebook那些自己有玩的東西不要緊如果不明白的就老人家看到年輕人回來上班或者沒有上班的就跟兒子說大班說叫你這些人回來拘捕佔領和平佔領中環如果不是周庸就很得戚了那就可以了 有很多網上朋友已經說了已經like了 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現在我們大聲台風波裡的茶杯通過互聯網進行環球視像廣播平時大家要上班就很少打電話來跟我們聊天因為我們現在你都知道這個鵪鶉台因為沒有牌 不是用大氣電波就少了的士和駕駛的人聽可能少了電話但你看到的我們這個十級自由風有很多電話因為人放工回家很踴躍打電話進來聊天今天趁現在大家不用上班或者海外的聽眾又可以打電話給我們1831138大家聊天說一下這個狼振英的日子是不是經已 窮途末路真是他1831138可以打電話進來不過有一件事證明很厲害就是這個鵪鶉台不是自己賺自己因為那天鄭家富和余若薇因為我告訴他我們監警會收到恐嚇的電郵馬上那晚幾十個記者打電話給我還有翌日上報證明我們是有人聽的 不用網誌誹謗我不怕認的說回這個艱苦的日子如果在當年梁振英後生的時候如果家裡可以天天吃紅三魚吃番茄煮紅三魚都是非富則貴他都不是非富則貴起碼 對我們這些人來說已經是有錢人了所以就不能吃牙帶魚現在牙帶魚更貴我那個年代家裡是一籮籮回來的汁一點企理一點就是自己吃其他東西要來是煮來做養豬打魚蛋的我們現在電話旁邊就有位聽眾張先生早晨張先生 早晨,林伯,多謝捧場,第一個電話,多謝你今天第一個電話 整個漫畫畫了三個大頭的牧師兩個教授畫到人家扔石扔爛了窗變成暴徒一樣人家從來都只是說人家坐在定定愛與和平人家從來都倡議這件事你這樣畫到人家在暴徒一樣還不是抹黑這樣唱出人都有的你可以跟人講道理你不要 不要用一些不知道什麼比喻來搞到別人的形象這麼壞，因為現在佔領中環對中央政府來說就是大逆不道的，所以要無所不用其極，什麼方法都出盡要阻止佔領中環，所以你看到早一陣子商界的大媽撒排隊出來要反對佔領中環，接著就要那些 愛國的報章、團體、全部都出來，接著還要找愛字頭的出來，你都知道，現在最終找到一個爛頭出，這個叫白頭佬，周庸建議勇為，中央吹雞，他就立即做事，他就帶頭搞了這個叫幫幫香港的組織，我收到這資料，這裡有爆料，這分鐘是9:55。 據聞如果周庸這件事成功的話，如果拿到個勢頭，下一個政協就是給周庸做的，幾千萬才買到的，如果周庸搞得定這三個發起人，不如給新聞統籌專員做吧，還是空了個位置，他現在要做政協，我收到資料說他想做政協。 所以他就被他任務，他就要搞定，做得很肉酸，所有政協都是肉酸的，有誰不肉酸，人家教授跟你說我們只有對手，我們沒有敵人，人家看人家的態度就知道，他是你對手，不是你敵人，所以你死，你反過來然後你還要打麻波亂屈人家， 說到也行，只是全港的報紙是這樣賣的，有錢，人家已經有百多萬，人家已經有排做，他想拿1,000多百萬很閒的，周庸做政協有前科，為什麼呢？當年劉夢熊為什麼做政協呢？就是因為他搞定牛，搞定補釣，所以就給政協去做，現在這次周庸 就學劉夢熊，就說我搞定佔中，他就有政協做，他的事我都幫他踢爆，又爆了一條資料給人聽，多謝電話。至昨天埃曼為止，監警會收到涉及旺角集會的查詢和投訴，竟然去到230宗，是從來沒試過的。 但當中有超過40%，即97宗是投訴監警會的秘書長朱敏健，關於集會，他當日在傳媒講話屬於政治活動，是未審先判，未判先審，什麼叫未判先審？未判先審是對的，星島也好，應該未審先判，其中包括兩個投訴人屬於退休警察。 25宗涉及出席活動正在退休前休假的警司劉達強， 另外監警會收到68封電郵， 是支持朱敏健的。 那68封電郵呢， 我相信大部分都是我們自己有的。 現在即是說投訴朱敏健有97個， 但我們自己有去支持朱敏健的只有68個， 不夠的。 麻煩大家呢， 盡量我們自己有，就要去監警會撐朱敏健，否則朱敏健竟然有人威脅他，有個叫燒豬行動，是吧？ 是啊， 什麼叫燒豬？找火燒， 他在車上被人燒死了， 這個很可怕， 很恐怖的威嚇，所以我們D100除了撐佔領中環之外，和平佔中之外， 我們亦希望大家上回我們Facebook，黃世侄寫了一個樣板的電郵， 麻煩你用少許時間，立即發給監警會，給我們的主席，翟少棠，撐豬。 你的主席也要幫忙打氣，因為他也收到類似威脅的電郵。 監警會主席接受資深大律師接受星島訪問的時候，很坦白地說，他說林老師這個風波引發旺角集會，不論警隊和監警會都遭受到投訴。 做法除了反映有現役和退役警察不喜歡受到監管之外，更顯示在執法的時候經常受到責罵的前線警察不滿意的情緒正在大爆發。翟士堂形容這個情況是很危險的，擔心會影響日後的執法。 他日例如7日警察因為這些情況不盡責執法可以人踩人，可以其他不幸的事件發生。我們現在要聽聲，香港人最不想就是我們做了人質，我們現在變成佔中行動的人質，那個行為無論你多尊貴的高貴到最尾的時候，結果是一個邪道的事。 我們就預料拘捕了警察，只要很快脆就可以清場，其實沒什麼影響到，就算一個七一大遊行根本不會對於普羅市民有什麼大的影響。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兼寒、林毓華。 周庸就說佔中騎劫了市民，其實我們的市民比你梁振英、比你這班的糧粉騎劫就真的。第二件事，最終周庸就說，就算你達到目的，怎樣才行，都是邪惡的。 他不像說鏡，他說自己而已。 周庸，恭喜你，當你一天做了政協的時候，你亦都是 只不過是更加邪惡的。在我們電話旁邊就在加拿大的聽眾黃先生，在未跟黃先生通話之前解釋清楚關於佔中的like，即是Facebook這些玩意，like的意思就是Facebook的粉絲。我們一呼百應之下，現在佔中的like 在30分鐘內已經去到8000個like了，我現在告訴周庸，我們一個鵪鶉電台呼籲了20分鐘有2000個like，你說你自己6日有6000個like，走到一邊吧，這些就叫正義必勝，真理必勝，正義長存。聽眾就說我們有7萬5千多個like，即是這個D100，我就說過了給他，不是我們過給他。 意思就是我們這些粉絲，如果7萬多個like同時去like這個佔中的，那他不是多7萬個like，就可以過給他。意思就是說將我們這些粉絲過給他們，還有他們的粉絲，但做粉絲要主動的，就不可以被動的。我就沒辦法將你那個like過去，我也要講多句，D100是不是一個政治組織。 我哋冇一個既定嘅立場嘅，我啲聽眾有啲都係反對佔中嘅，咁嗰啲當然就唔會全部過曬啦。咁但係都睇到喺30分鐘咧，都起碼過咗2000幾個like啦，係咪啊？嗱，我聽電話啦，黃生你好，黃生你好， 喂，你喺邊個浮啊哥？你喺邊個浮啊哥？ 自己有啊，真係自己有啊呢個。喺邊度見過？喺個摩，你唔喺個摩度見過你啊嘛？ 見過， 見過，見過係嘛？ 不過大家冇大招呼， 下次打招呼啦，做啲手勢啊我哋。喂，自己有嗰啲手勢係咁嘅，一個圈，OK手勢。 跟住如果有人同你打OK咧，你就整個手指公出嚟， 咁啊叫自己有噶啦。 OK，OK，OK，OK，O 黃先生還在嗎？斷了電話，你的電話突擊聲，加拿大的電話斷了，不要緊，待會我們再接回，恭喜我們鵪鶉電台可以一兩分鐘過，喂黃先生，黃先生斷了，我們聽不到聲音，聽不到，沒聲音，黃先生，好，講回黑社會，我最喜歡講黑社會的。 你是專家來的嗎？青衣美景花園早前在發展商新鴻基地產參與投票之下，因為新鴻基地產佔了大多數票，就通過用1億7千萬的天價去做這個屋苑的維修， 居民每一伙任供要夾8萬至10萬於是乎有消息主投訴維修太貴希望開一個緊急大會推翻這個計劃上星期六就收到懷疑黑幫分子電話和WhatsApp恐嚇小心點不清走宣傳品有人腳都跛你看到的了這些黑社會無孔不入 但現在你說有梁振英撐腰我就告訴你你那十萬八萬一定要給的如果不是真的被人打跛一腳警察可能隨時都不理的現在我們博找通黃先生早晨你怎樣黃先生早晨黃先生那時候還沒OK現在另一位鍾先生鍾先生你好你又是那天在屯門被人打的 我不是我你不是我是當日8月4號8月4號是那個victim來的我8月4號在旺角即是你是不是被人拉了我沒有被人拉不過我是剛剛上了外美事就是剛才發生即是搶警槍我不知道是不是上面的警察就很緊張就不讓我下去然後我就見到兩個軍中警員即是一個11875 和一個13411向他投訴但他們沒有跟到接著有一個CID穿背心的跟我說不要搞事走但接著我電光火石後面就有一個網上瘋傳的就是拿相機來追著我的臉你就被那個雜警察打傷那個是的你就被那個休班警員打傷那個 很簡單的你去了這個CAPCO投訴沒有收回我打過電話去但都是那些錄音留個訊息給他不用的現在投訴很方便的現在都做一下公民教育你現在可以在街上絕停任何警員說我要投訴某一個警員即是我要向警察投訴科投訴他要幫你落保的 或者你走進去任何一間警署要求幫你落保投訴某一個警員他又可以幫你投訴甚至乎打電話都可以的另外你亦都可以親身走去CAPCO九龍香港都有的警察投訴科投訴他就一定要幫你落保他沒得不幫你落的幫你落保之後他就會聯絡你就要跟你落口供 落口供的時候你就可以選擇幾樣東西我講清楚給你聽你可以選擇地點落口供在警署也可以在家裡也可以在公司也可以在議員辦事處也可以同時當你落口供的時候你亦都可以指定有監警會的觀察員在場就觀察的你亦都可以點唱譬如你說找張達明教授 希望張達明教授可以做這個觀察員又或者問監警會這一期是誰做觀察員你可以提出要求他們在場所以是很方便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投訴大班我因為當時其實有兩位獨立證人因為分別是曾先生和黃先生都看到情況還有那兩個警員我剛才還沒說完我去集我真的平衡我頭都撞到個閘投訴他 接著那個沙展那五二八一但他是完全沒有跟到還要在救護車我拖了兩個警察三點你又多了一個投訴這個投訴就疏忽即手但接著那個黃先生也後知他原來那個時候都被人襲擊他的黃太即是他兩公婆當時看到整個情況都被兩個好像類似維園阿伯我聽他講回因為我們當中交換電話因為警察都不肯接納他做獨立證人也不跟進 最好能夠勸服那兩位都去投訴你都不要緊的你不要一定介意有沒有證人你自己去投訴訴訟我不是鼓勵你去投訴但如果你覺得你受到警察不公道的對待你有權投訴他不可以冷對你的沒有這樣的事你信我你住在廣島還是九龍九龍區的你可以去九龍的 如果你認為這些警察是冷對你的 你直接去警察投訴科投訴 港島區我就知道在灣仔警察局總部那裡九龍島應該你上網都看到的你直接就去CAP局投訴因為CAP局那些警察投訴科那些警員第一他全部都是受過訓練第二他全部都是沙展級的他就會幫你還有有錄像的 你是當他是不是警察打你的就被勾打第二他警察投訴科有一位警員在警署也好我就投訴那幾位警員疏忽職守還有一件事我又講到警察給你聽你就要警察投訴科澄清打你的人是不是警員 OK 他不會立刻告訴你可能香港有法治有制度就要調查如果不停勸你不要投訴你投訴多樣東西他阻礙你進行投訴還有警察你進去投訴警察報案室也有錄影你寫下時間到時呢 這個CAPCO警察投訴科可以拿錄影帶來看的 你明白嗎? 明白所以不用擔心你先去投訴好嗎大伯我想再說回當時那晚是曾經有個重案組自稱說三對證糧初初我都以為他們都肯跟但最終他凌晨都打電話給我他都搞到很晚原來總部那邊說他不會再跟了 可能會投訴局處理你說的其實警員再投訴多一個你又投訴多一個你一定要跟的沒得不跟的你就又投訴去疏忽職守你這麼多人最好你現在說說起碼投訴五六個人是吧 但他的過程我就覺得很離譜他打到跟我聯絡了解過程講到整個幾兩個小時他知道了接著他又跟我提供有位姓曾和姓王但是他沒有的我告訴你你已經構成投訴他的利益理據他不可以不處理的他說什麼都沒用他說梁振英可能是真的沒有的你投訴看他落不落保 另外一件事你投訴梁振英我不是叫你投訴梁振英一點都不奇怪但問題就是有人阻撓你投訴已經是犯規的所以不用擔心的你如果有需要你說你要去找陳偉業就叫陳偉業陪你去投訴好嗎 因為有幾個獨立證人那個我都說你不要理證人你先做你那步你可以跟投訴科說你是有證人的他不是去傳證人打電話給證人問證人肯不肯做如果人家不肯做沒有緊要的你有錄影帶有東西我專門問他們那些資料可不可以給那個姓梁的警員所以才知道那個黃太原來事後被人打原來他說肯給但最後 我就覺得很奇怪，你不要經常說奇怪，你有個責任，你要正正式式投訴，好不好？你不做這件事就沒有人幫到你的，知道嗎？我不是沒錯，我有打過電話去，你現在說他沒有幫你立案，是吧？是啊，你沒有就跟進，我現在就立刻去，人走去投訴科投訴。 Okay? 當晚我驗完傷之後,6點多,7點我都去到旺角警署 因為他們說很多人,然後都說有排你等,我變成我說你不用,我忘記了,我都訂了一整晚了。阿哥,如果要行公義,要付出的,他越是這樣,你越要去投訴,包括那些說不跟你落保的人,你投訴過去 全部是疏忽職守，堅持到底，那你想不想找人陪你去？最好，因為我現在發覺是警察沒有一個信賴。你是不是找了陳偉業？曾經他是邀請我上來，但因為黃先生本身說去了。不要說黃先生，說陳偉業。你先說你自己，說你先，你有沒有跟陳偉業說過這件事？ 我們有向他反映過的，行了，我們待會打電話給陳偉業，叫陳偉業陪你去，好不好？或者派個助理陪你去，好不好？好，我們找陳偉業吧，好，保重我們，多謝，繼續堅持，不用怕，始終香港有正義，我相信，好，下一位聽眾就是張女士。 喂，張女士你好，早晨啊，林先生啊，鄭先生，你好，叫林伯得啦，早晨，早晨，你後生聽到你哋而家啦，係嘛，係嗱，我自己咧就好唔中意政治呢樣嘢嘅，咁但係而家作為一個普通嘅市民都覺得呢啲嘢好似壓埋嚟嘅咁樣，咁而我聽你哋嘅台啊，打開電視啦，報紙啦，咁我屋企啲人都話。 你不要經常聽啦，你不要看啦，一打開就梁振英、梁振英，你是你老爸咩？咁他們都覺得很煩，我昨天有聽到你們說，是吧？有位周庸先生，本來我都不認識他，他又說邪惡論，我對戴耀廷先生就不認識，但是佔領中環聽了很久。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理解錯，就說如果沒有真普選，他就呼籲人上去佔領中環，但可能會犯法，是不是這樣說呢？我有沒有理解錯呢？沒錯，但在他們做這個行動之前，是有很多不同的討論，要去談談有什麼好的方案，然後希望也會跟特區政府要談，到時候 那個是最後的方案都不接受，他們就有些人是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事，也有人稱呼他們為死士，現在他們一千多人，不是很多人，那些人就會去佔領中環，這件事不一定要出現的，市民就很想安居樂業，一個有好像你們說的公義、有道理的社會，這樣生存就已經很滿足了。但是為什麼有位人士好像他是大學一個法律學者教授， 為什麼今天我們稱他做國父呢？他當年不是犯法嗎？這些叫做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我不敢定論戴先生今天的做法絕對是對，但是我覺得如果我作為一個市民不想佔領中環發生，聽說我們中國政府都不想，是應該是將根源治理好，好像董先生 當年的人叫他下台，但是我覺得董先生那個人君子過良，振英絕對是千千萬倍，起碼他是一個人，他不懂，他做這個職位不適合，他不是一個感覺有點骯髒，不清不楚，他的班子都不是亂糟糟的，他就做好一點就沒有佔領中環，我不想說 搞到大家好像沒有了家，我們真的覺得現在自己的家好像被人家要拆。另外就看到，我就不太掛去找YouTube的東西，但是我都看到林老師的片段，有朋友都會WhatsApp訂過來。我當時看到的感覺就覺得這位女士都挺浪麗的。最初在這個網上出現的時候，大家都覺得不是對她的態度不是滿意的。 我自己在聽到你們的台話，另外有一段片段又說叫警員跟著他去食肆，我真的很反感。其實我覺得林老師浪費了，為何這麼惡去罵執法者。看回片段，我們看回同一個場合同一個事件，有三個警員出來處理，跟林老師有對話，為何有一個真的做得很好， 有兩個是這樣的態度，標準是可以這麼遠的。如果我們大家冷靜一點去看，警察說林老師沒有跟警察道歉，如果反過來想，我是林老師，我都說不出。但是我覺得林老師可以做一件事，他都要 對於那位對他很態度的警員，他都要表示一個謝意，因為同一個場合，這個警員是做得很好的，另外也穿白衣服，那個人真的做得很好。另外那兩個你說是不是要向他道歉呢？就真的，我如果是我，我想我們都不應該一竹篙打船人的。第一，好像翟兆棠監警會主席這樣說， 我相信香港每一個市民和我一樣都是支持警方依法辦事的，這是很重要的，我們是支持警隊的。但是當警隊如果執法不嚴明的時候，如果不是可以大公無私、沒有政治立場、沒有個人喜好、選擇性執法，這樣的警隊才得到人支持的。 所以我就覺得如果說要林老師道歉，林老師就只可以感謝那位很有禮貌的警察先生。他們很有耐性的，其中一位警署警長很有耐性，一個樣子像一位電視藝員那位。好了，我們多謝電話，我們直播室又通進來了，我們節目時間又夠了，催命符進來了。 好，沒那麼厲害，麻煩了，先報個like，先報個like，我們在一個小時呼籲了超過3000個like，去了這個佔領中環的fanpage，證明我們的號召力比周庸這個幫幫香港真的大得多，我們暗春現在周庸變成曱甴。 那些正正邪邪，暗春平時都大隻的曱甴，還有知不知暗春吃曱甴的？踩死你，踩死你曱甴啦！ 暗春不踩曱甴，暗春吃曱甴， 吃了它，啄了它。這個譬喻不是挺好， 啄了它。